兄们行下罪恶战大的地方， 早来了，别老在路上走了。 多谢了， 我们俩一不来迟，你当罚我 曾怎样啊？ 来来来，吃酒， 哎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 来来，喝酒，喝酒。 啊！二哥，你乃是铁真真的汉子，为何变脸变色？莫非你受了三官的毒打不成？ 不有此事，不有此事。 对对对对对， 哎，大家喝酒。 二哥，想小弟虽不是衙门口的佛，也算得起是衙门口的魔。察言观色，我一目了然。常言说得好，每逢三六九，上堂先喝酒，不瘦也得瘦，大腿丢开肉。明明二哥挨打，您为什么还不说实话呢？ 是啊，明明受此，何必遮掩？想是你有什么为难之事，叫你吃苦。 一事请教，六月二十四日，辽府山场一零一十六班龙章试吃历程所有，此事必然牵连二哥在内，哪位先帝若知，当面说明，与二哥分忧解愁。 此案并记在玉兄名下，来来来，受酒为欢， 受酒为欢，大家喝酒， 大家喝酒。 赞助英雄居士写信朋友，说想出来大家爽快，表兄何必如此？ 中外相传，咱们是大丈夫。敢做敢当，谁要是知道他不说，可别说我的嘴长，我可就把他， 哎呦，要把我给憋死了！你别拦着我了！ 想者长野灵打劫一十六万龙威一缸。乃是咱程咬金与尤俊达二人所作。 程兄弟，你莫非吃醉了吗？ 哎呦，二哥，你别管我了。 方才你等追问此事，非是咱不敢言讲，只为尤俊达他。当年贼二贤庄金盆洗手，声言永不作案，如今劫夺皇上，窥见罗林英雄，咱咬金只为成全他个性子，因此是不好演讲，不想此事连累了二哥，你在公堂之上被那狗官毒打，这打打在二哥的身上，疼就疼在那妖精的心上也罢。此事全当俺一人所作，不与他等相干，咱要到公堂自首，与二哥你消完差。完完啊！ 要进主死口， 不用管。 不云翻云章，一山倒暗黄都冲凉，难出萧萧是情章，劈开如梦难难有火场，只要听听的真无恙，听得我真受凉苦三 you